田汾，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，生长陵。窦婴以为大将军，方胜，汾为诸曹郎，魏贵，往来嗜酒应所，贵起如子姓。及孝景晚节，汾亦贵姓，为中大夫，便有口，学盘于诸书，王皇后贤之。孝景崩，武帝初即位，汾以旧封为武安侯，帝圣为周阳侯。汾新用事，卑下宾客，仅名士家居者贵之，欲以清诸将相，上所镇府，多焚宾客祭策。会丞相晚并免，上意至丞相太尉，吉福说焚曰：“魏姬侯贵久矣，素天下事归之，今将军出兴，未如，即上以将军为相，必让魏姬，魏姬为相，将军必为太尉，太尉相尊等耳，有让贤名。”汾乃威严太后讽上，于是乃以婴为丞相，汾为太尉。吉福贺婴，因调曰：“君侯资性喜善极恶，方今善人遇君侯，故至丞相，然恶人众，亦且毁君侯，君侯能兼容，则幸久，不能，今已毁去矣。”婴不听。婴焚句号如数，推古赵婉为御史大夫，王臧为郎中令，迎鲁申公，与设明堂，领列侯救国，除官，以礼为福制，以兴太平。举者诸窦宗室无姓者，除其属籍，主外家为列侯。列侯多上公主，皆不欲救国，以故毁日至窦太后。太后号黄老言，而婴焚赵婉等勿龙推如数，贬道家言，是以窦太后资不悦。二年，御史大夫赵婉请吴奏事东宫，窦太后大怒曰：“此欲复为新元平也。”乃罢逐赵婉、王臧，而免丞相婴、太尉焚，以伯至侯许昌为丞相，武强侯庄清敌为御史大夫，婴焚以侯家居。焚虽不任职，以王太后故亲信，硕言事，多孝。势力屈势力者，皆去婴而归焚。焚日益横。六年，窦太后崩，丞相昌、御史大夫清敌做丧事不办，免。上以焚为丞相。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，天下世郡诸侯欲意复焚。焚为人冒寝，生贵甚，又以为诸侯王多长，上初即位，复于春秋。焚以肺腑为相，非痛折节，以礼屈之，天下不肃。当世时，丞相入奏事，与一日，所言皆听。见人或起家至二千担，全以主上。上乃曰：“君除立晋位， 吾亦欲除吏。常请考公地一宅，上怒曰：“遂取五库。”事后乃退。赵克隐作其兄葛侯北相，自作东相，以为汉相尊，不可以兄故私挠，由此资交。置宅甲诸地，田园及高隅，市买郡县器物相主于道。前堂罗钟鼓立曲毡，后房妇女以白鼠，诸奏真物狗马完好，不可生鼠。而应师窦太后一书不用，无事。诸公少自隐而待傲，为冠夫独否，故应默默不得意而后欲夫也。